This is Resonance 节奏驾到。 Sweeter

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，大兴济世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到不利扩散条件的影响，今天霾天气发展加重，空气质量较差，不太适宜户外活动，应当尽量减少出行。明天弱冷空气南下，霾自北向南逐渐消散，天气转晴，但是由于冷空气势力较弱，北风风力一般，预计到午后全市范围内空气质量才能得到彻底改善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渐晴，轻度霾，南部中度霾，北转南风二级左右，最高气温两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有轻度到中度霾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-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FM 九七四， 就是喜欢听。 北京 Music Radio，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九七四，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图书方面。为了纪念北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北京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事记一书即将编纂完成。这本书全面记录了北京市四十周年发展中的大事要事，系统梳理了北京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北京市的重大里程碑事件，是制鉴编纂的又一重要成果。继一个叫欧伟的男人、外婆的道歉信、清单人生之后，瑞典小说作家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超越式新作《熊镇》近日上市。《熊镇》生动地诠释了一次意外事故之后人们的选择，透彻地检视了人性的柔弱与坚强的故事，直击人心最深处的伤痛和温柔，生活中的残缺与美好待读者慢慢发掘与品尝，大家可以在《熊镇》里的某个人物身上找到共鸣。美国福布斯杂志日前发布了2018年全球收入最高的作家富豪榜，美国著名惊悚推理小说作家詹姆斯·帕特森荣登榜首，将去年的冠军《哈利波特》系列作者 J.K. 罗琳挤到了亚军位置。据福布斯公布的数据，詹姆斯·帕特森今年仅在美国就售出了480万册书，收入为8600万美元。J.K.罗琳今年收入则为5400万美元，较之去年下降4100万美元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FM 九七四， 北京 Music Radio， 全球百大，中国原创，电音舞曲 DJ 秀场 ，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。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。 I'm sorry.

这里要结束了，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节目，稍后我们再见啊！明天的十二点到十六点钟千万不要忘记继续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！稍后要为你送出的节目呢是红牛音乐战马能量音乐，明天我们再见吧各位。 Oh,